去，你绝情飘然远离，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，请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，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，我是真的爱你，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这雨，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是真的爱你。 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人和人之间的缘分，有的时候是在第一眼的那几秒钟就已经注定了，所以才会有一见钟情这一说。这首歌就叫这个名字，蓝心湄的老歌。 Thank you.

北京时间